你好，我是 Ch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信任始于握手 TLS 1.2连接过程解析。经过前几讲的介绍，你应该已经熟悉了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、数字签名还有证书这些密码学的知识。有了这些知识打底儿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研究 HTTPS 和 TLS 了。当你在浏览器地址栏里面输入 HTTPS 开头的 URI。再按下回车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回忆一下第八讲的内容，你应该知道，浏览器首先要从 URI 里面提取出协议名和域名，因为协议名是 HTTPS，所以浏览器就知道了端口号是默认的443，它在用 DNS 解析域名得到目标的 IP 地址，然后就可以使用三次握手与网站建立 TCP 连接了。在 HTTP 里面建立连接以后，浏览器会立刻发送请求报文，但现在是 HTTPS，它需要再用另外一个握手过程，在 TCP 上面建立安全连接之后，才能是收发 HTTP 报文。这个握手过程与 TCP 有些类似，是 HTTPS 和 TLS 里面最重要、最核心的部分。懂了它，你就可以自豪地说掌握了 HTTPS。在讲 TLS 握手之前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TLS 协议的组成。TLS 包含几个子协议，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由几个不同职责的模块组成的。比较常用的有记录协议、警报协议、握手协议、编程密码规范协议等等。记录协议规定了 TLS 收发数据的基本单位记录，它有点像是 TCP 里的 segment。所有的其他子协议都需要通过记录协议发出，但多个记录数据可以在一个 TCP 包里面一次性发出来，也并不需要像 TCP 那样返回 ACK。警报协议，它的职责是向对方发出警报信息，有点像是 HTTP 里面的状态码。比如说 protocol version 就是不支持旧版本，bad certificate 就是证书有问题。收到警报以后，另一方可以选择继续，也可以立刻终止连接。握手协议是 TLS 里面最复杂的子协议，要比 TCP 的 sync ACK 复杂得多。浏览器和服务器会在握手过程中协商 TLS 版本号、随机数、密码套件等信息。然后交换证书和密钥参数，最终双方协商得到绘画密钥，用于后续的混合加密系统。最后一个是变更密码规范协议，它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通知，告诉对方后续的数据都将使用加密保护。那么反过来，在它之前，数据就都是明文的。下面的这张图简要地描述了 TLS 的握手过程，其中每一个框都是一个记录，多个记录组合成一个 TC 标发出。所以，最多经过两次消息往返，就可以完成握手，然后就可以在安全的通信环境里面发送 HTTP 报文，实现 HTTPS 协议。这次我们在实验环境里面测试 TLS 握手的 URI 是26-1。看了上面的图，你就知道 TLS 握手前面几个消息都是明文的，能够在 VR Shark 里面直接看，但只要出现了 Change Cipher Spec，后面的数据都是密文了，看到的也就会是乱码，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。为了更好的分析握手过程，你可以再对系统和 VR Shark 做一下设置，让浏览器导出握手过程中的秘密信息，这样 VR Shark 就可以把密文解密，还原出明文。首先，你需要在 Windows 的设置里面新增一个系统变量 SSL Keylog File，设置浏览器的日志文件路径，比如说 D 盘 HTTP Study 3W Temp SSL Key 点 Log。然后在 VR Shark 里面设置 protocols TLS，在 pre-master-secret-log file name 里面填上刚才的日志文件。设置好之后，过滤器选择 TCP port 443，就可以抓到实验环境里面所有的 HTTPS 数据了。如果你觉得麻烦也没有关系，GitHub 上面有抓好的包和相应的日志，用 VR Shark 直接打开就可以。刚才你看到的是握手过程的简要图。我又画了一个详细图，对应 VR Shark 的抓包。下面我就用这个图来仔细剖析 TLS 的握手过程。在 TCP 建立连接之后，浏览器会首先发一个 client hello 消息，也就是跟服务器打招呼，里面有客户端的版本号、支持的密码套件，还有一个随机数，用于后续生成绘画密钥。这个的意思就是，我这边有这些信息，你看看哪些是能用的，关键的随机数可得留着。作为礼尚往来，服务器收到 client hello 以后， 会返回一个 server 函数消息，把版本号对一下，也给出一个随机数，然后从客户端的列表里面选一个作为本次通信使用的密码套件。这个的意思就是，版本号对上了，可以加密。你的密码套件挺多，我选一个最合适的吧。用椭圆曲线加上 RSA、AES、SHA-384，我也给你一个随机数，你也得留着。然后，服务器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，就把证书也发给了客户端。接下来是一个关键的操作，因为服务器选择了 ECDHE 算法，所以它会在证书后面发送 Server Key Exchange 消息，里面是椭圆曲线的公钥，用来实现密钥交换算法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私钥前门认证。这相当于说，我刚才选的密码套件有点复杂，所以再给你一个算法的参数，和刚才的随机数一样有用，别弄丢了。为了防止别人冒充，我又盖了一个章。之后是 Server Hello Down 消息，服务器说我的信息就是这些，打招呼完毕。这样第一个消息往返就结束了。结果是客户端和服务器通过明文共享了三个信息 Client Random、 Server Random 和 Server Params。 客户端这时也拿到了服务器的证书，那这个证书是不是有效的呢？这就要用到第25章里的知识了，开始走证书链足迹验证，确认证书的真实性，再用证书公钥验证签名，就确认了服务器的身份。刚才跟我打招呼的不是骗子，可以接着往下走。然后客户端按照密码套件的要求，也生成一个椭圆曲线的公钥，用 Client Key Exchange 消息发给服务器。现在客户端和服务器手里面都拿到了密钥交换的两个参数，就用 ECDH 算法一阵算，算出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叫 Pre-Master， 其实也是一个随机数。至于具体的计算原理和过程，因为太复杂就不细说了，但算法可以保证，即使黑客截过了之前的参数，也是绝对算不出这个随机数的。好了，现在客户端和服务器手里有了三个随机数 ：Client Random、 Server Random， 还有的就是 Pre-Master。用这三个作为原始材料，就可以生成用于加密绘画的主密钥，叫 Master Secret。而黑客因为拿不到 Pre-Master， 所以就得不到主密钥。为什么非得这么麻烦，非要三个随机数呢？这就必须要说 TLS 的设计者考虑的非常周到了。他们不信任客户端或者服务器伪随机数的可靠性，为了保证真正的完全随机、不可预测，把三个不可靠的随机数混合起来，那么随机的程度就非常高了，足够让黑客难以猜测。你一定很想知道 Master Secret 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吧？我在这里贴一下 RFC 里的公式，这里的 PRF。就是伪随机数函数，它基于密码套件里的最后一个参数，比如这次的 SHA-384， 通过摘要算法来再一次强化 Master Secret 的随机性。主密钥有48字节，但它也不是最终用于通信的绘画密钥，还会再用 PRF 扩展出更多的密钥，比如客户端发送用的绘画密钥、服务器端发送用的绘画密钥，避免只用一个密钥带来的安全隐患。有了主密钥和派生的绘画密钥，握手就快结束了，客户端发一个 change safe spec， 然后再发一个 finish 的消息，把之前所有发送的数据做一个摘要，再加密一下，让服务器做个验证。意思就是告诉服务器，后面都改用对称算法加密了，用的就是打招呼时说的 AES， 加密对不对你还得测一下。服务器也是同样的操作，发个 change safe spec 和 finish 消息，双方都验证加密解密 OK， 握手正式结束，后面就收发被加密的 HTTP 请求和响应了。整个握手过程可真是够复杂的，你可能会问了，好像这个过程和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呢？刚才说的其实是如今主流的 TLS 握手过程，与传统的握手有两点不同。第一个，使用 ECDHE 实现密钥交换，而不是 RSA， 所以在服务器端会发出 Server Key Exchange 消息。第二个，因为使用 ECDHE， 客户端可以不用等到服务器发回 Finish 的确认握手，就立即发出 HTTP 报文，省去了一个消息往返的时间浪费，这个叫 TLS false start， 意思就是抢跑，和 TCP 的 fast open 有点像，都是不等连接完全建立就提前发送应用数据，提高传输的效率。实验环境在440端口实现了传统的 RSA 密钥交换，没有 false start， 你可以课后自己抓包看一下，这里面我也画了一个图。只是 Pre-Master 不再需要用算法生成，而是客户端直接生成随机数，然后用服务器的公钥加密，通过 Client Key Exchange 消息发给服务器，服务器再用私钥解密，这样双方也实现了共享三个随机数， 就可以生成主密钥。到这里 TLS 握手就基本讲完了，不过上面说的是单向认证的握手过程，只认证了服务器的身份，而没有认证客户端的身份。这是因为通常单向认证以后已经建立了安全通信，用账号密码简单手段就能够确认用户的真实身份。但为了防止账号密码被盗，有的时候还会使用 U 盾给用户颁发客户端证书，实现双向认证，将会更加安全。双向认证的流程也没有太多变化，只是在 Server Hello Done 之后 Client Key Exchange 之前，客户端要发送 Client Certificate 的消息，服务器收到以后把证书链也走一遍，验证客户端的身份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S、TLS 的握手，内容比较多，比较难，不过记住下面四点就可以了。 HTTPS 协议会先与服务器执行 TCP 握手，然后执行 TLS 握手，才能建立安全连接。握手的目标是安全的交换对称密钥，需要使用三个随机数，第三个随机数 Pre-Master 必须加密传输，绝对不能让黑客破解。 Hello 消息交换随机数， Key Exchange 消息交换 Pre-Master， Change Cipher Spec 之前传输的都是明文，之后都是对称密钥加密的密文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三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密码套件里那些算法分别在握手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？第二个，你能完整的描述一下 RSA 握手的过程吗？第三个，你能画出双向认证的流程图吗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。